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，也许是我的错，也许一次一次慢慢的错过，也许不必再说，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，心中没有把握，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，一次次的重蹈。Don't break my heart， 再次温柔，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，身上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。 谢谢韩阳，谢谢古树。